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48集，药浴。包岩无语地看了庞玉一眼，几个老魔头望天，顺便搔头。庞玉和包岩左右瞧了瞧，众老魔头面上都似乎有些尴尬，不过倒是没有要宰了他们或者寻仇的意思。 拿着。 这时庞玉身边那老头往庞玉手里塞了样东西，庞玉拿起来看了看，一枚铜板。庞玉眨眨眼，跟包岩对视了一眼。这会儿包岩身后那老魔头也不捂着他的嘴了，松开了手。 嘘，不要被赵州发现。 展大哥出去了。 这馒头是有多正直啊，人家居然那么怕展昭，就说展昭在啊，好早点吓走他们啊。不过白玉堂的仇家怎么管展昭叫昭昭啊？ 几个老头继续望天，那意思知道啊，见展昭出去了他们才来的呢。庞玉拿着那枚铜板，有些不解地看那白胡子老头。 医药费。 庞玉嘴角抽了一下。 嫌少啊？ 不少不少不少不少，多了。 老头，我人称白胡尊者，小子，刚才算是老头打错你了。这个铜板上边什么字看见没？ 老头边说边别别扭扭地咳嗽了一声。庞玉拿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就见铜板上有个魔字。 这是魔宫的铜板，日后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拿着这枚铜板，只要附近有魔宫的人都会帮你，或者你拿着这东西到魔宫找我，谁要是欺负你，老头我就帮你揍着他满地找牙。 真的呀？ 老头继续望天，随后哗啦啦，屋顶上下来一群魔头。等庞玉和包岩明白过来，每人手里都捧了一把铜板，两人张大了嘴。 哇，那岂不是能办好多好多事？ 乖乖，自从归顺的开封府，小爷的苦头那是吃了一大箩筐啊，就这趟最值。100个顶级高手大魔头欠了老子100个人情要还呢、啊。 几个老头交代完了，别别扭扭就要走了，但被包岩叫住。 几位前辈，你们是白玉堂的仇家？ 我们是魔宫的。 魔宫？ 包岩有些书呆子气，又有些愣。庞玉可精明着呢，小侯爷眼珠子一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来是展昭的亲戚来试白玉堂的。 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庞玉一看是自己人，赶忙收了铜板起来招待，吩咐丫鬟们上茶端点心。他多会来事儿，一张嘴又甜，哄得几个魔头都想认他当干孙。包岩和小四子在一旁看得嘴角直抽，庞玉这厮一点原则一点立场都没有，趴下就管人叫干爷爷，直接还帮庞太师认了个干爹。小四子一听是猫猫的亲戚，也起来帮着招呼客人们坐。外围的影卫这会儿也发现动静了，过来一看就是一惊，心说什么情况，这么多人。翠儿上茶的时候问庞玉，大家要不要留下来吃饭，县空岛送了好些带鱼过来。 不是吧，连到了常州府都送啊？ 傻了你，常州府比开封府离县空岛近多了，好不好？ 倒也是。 县空岛经常送海鲜去开封？ 是啊，白玉堂来了开封府之后啊，好吃的海鲜就没断过。展昭喜欢吃海鲜和鱼吗？ 几个老魔头对视了一眼，又凑到一起窃窃私语。 哎呀，小白还蛮有心。 昭昭最爱吃鱼吃海鲜了， 不晓得有没有胖一点。 包岩和庞玉面面相觑， 猫猫竟然有那么多亲戚，那要是办喜事摆戏就要多少猪啊？可是九九军营有好几十万人啊，九九摆喜酒是不是要摆出几百里地去呢？ 正想着，几个老头就问庞玉， 你干嘛假扮白玉堂的亲戚到酒楼那么招人嫌的撒银子？ 庞玉就将自己想混进金顶山的事情说了，几个老头都纳闷，一个脸色枯黄头发雪白的老太太似乎是听说过。 金顶山？我好像听人说过，他们收入门的不只是有钱的，最好还有药。 药？什么药？ 老婆子，我人称鬼药婆，我有个孙儿也在常州府开药铺的，那帮金顶教的之前也有想让他入教，还说献一颗老身给金蝉就行，只要得到金蝉庇佑就能飞黄腾达。 要人参干嘛？救命用啊。 哎，小朋友，天下不是所有人参都是救命用的，老婆子，我的那颗家传人参是要人命的东西。 与此同时，岑员外的坟边，展昭和白玉堂还有没事人一样来看热闹的公孙和赵普正对着那几位疑神疑鬼的夫人。展昭拽白玉堂使了个眼色之后，就看向那几位夫人。 几位夫人是常州本地人吗？ 我们与夫君都不是本地人来的，因为买卖才搬过来的。 哦，那难怪了。其实我以前也听过，这地方附近时常有墓地突然被挖开了坟头土。可是问题是，不是别人帮着挖开的，而是坟里头那位自己挖开的，好出来。 展昭话说完，白玉堂无语了，赵普摸着下巴，公孙眨眨眼，但那几位夫人可受不了了，捂着嘴尖叫了起来。 不会吧，难道是诈尸了？ 知道为什么诈尸吗？ 几个夫人摇头啊摇头，展昭就微微眯起眼睛。 据说是死不瞑目，所以出来报仇的。 几位夫人娇滴滴的，都快被展昭吓晕了。公孙赵普都瞧着展昭，心说这唬人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诈尸远不止出来报仇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 应该还会去找身边的人，特别是跟他死有关系或者知情不报的。 二夫人闻言突然往后一仰，晕了过去。白玉堂眨眨眼，展昭瞄了他一眼。 哼，想晕你个。 这也太不惊吓了，不过可见是心里有鬼，不然至于这么快就晕吗？ 公孙跑过去给那位二夫人把脉。 没事没事，休养一下就好了。哎呀，几位夫人怎么印堂发黑？ 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解地看公孙，赵普直望天。公孙伸手掐指算了算，然后一脸严肃。 不好。 什么？ 几位夫人阴气好重啊，这是中了尸毒了。昨晚是否有死人爬上你们的床铺？ 没等公孙说完，三夫人也晕过去了。展昭和白玉堂忍不住看公孙，这个更直接更吓人了。这会儿就剩下大夫人一个还清醒了。谁知赵普突然伸手一指大夫人。 哎，你肩膀上的黑色手印是什么？ 再看大夫人也昏过去了。众人回头看赵普。 娘们就是不惊吓呀。 快弄响。 公孙摸出一瓶味道十分刺激的药酒来，让几位夫人闻了闻。不一会儿，年纪最小的三夫人就先醒了。坐起来，她第一件事就是哭，边哭边说： 老爷呀，害死你的人不是我们呐，你别找我们报仇啊。 赵普和白玉堂两个最怕女人哭的稍微闪开了一些，公孙和展昭则是坏笑。 害死？ 果然这几位夫人知道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几位夫人都醒了。 岑员外的死，你们是否有所隐瞒啊？ 几位夫人面面相觑，似乎是有些犹豫。 几位夫人，若是想让岑老爷安息，还是尽快将真相说出，否则的话，恐怕几位夫人会惹来杀身之祸。 三位夫人脸都吓白了。最后，大夫人叹了口气：“ 老爷的确不是暴病而死的，是被人害死。” 详细说。 事情是这样的，老爷因为迷恋孟方圆的徐梦瑶，非要纳她做妾。冉大人，你也是体面人，我们三个虽说不是名门之后，那也是正派人家的大家闺秀。那个徐梦瑶，她是个瑶姐啊。我们岑家是大户人家，要是娶了这么个女人过门，像什么样子？ 展昭点了点头，倒是可以理解，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示意大夫人继续说。 但是老爷的魂儿都被那狐妹子给迷走了，我们是实在没辙，就去了金顶山，对金蝉许了个愿。 果然跟金顶山有关系啊。 你们跟金蝉许了什么愿？要说详细，一个字也不许漏。 我们先是找金顶教主，问他有没有办法让老爷断了对那徐梦瑶的念想。不过金顶教主说，老爷和徐梦瑶有缘，分不开的，除非一方死了。 这金顶教主一句人话都没有。 我们当时狠狠心，就说那不如让徐梦瑶死了吧，反正他这辈子命不好，做了瑶姐，让他转世投胎去个好人家呗。 最毒妇人心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